九六九，听资讯。 下午的17点钟，让耳朵放轻松，欢迎继续收听经典九六九，我是主持人小一，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资讯。昨天，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通知，经三个多月的谈判，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相比平均零售价，平均降价56.7%。大部分进口药品在谈判后，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将极大减轻肿瘤患者的用药负担。微博管理员发布公告，自2018年10月1号上线的新版本客户端起，微博暂时对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开放注册功能。同时，微博正在加紧研发针对未成年人的特别版本，专门提供适应未成年人浏览和参与的内容及活动，确保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更加有效。19届中央第二轮巡视将对26个地方和单位党组织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发文，进一步明确互用光伏和630电价政策。国家统计局表示，去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再创新高，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证监会国际部表示，鼓励更多有实力企业通过跨境并购等方式走出去。美国谷歌公司最近宣布，其社交网络谷歌家50万用户的个人数据可能遭到泄露，因此公司正在关闭谷歌家社交网络。报道披露后，谷歌母公司字母表8号股价下挫，跌幅一度达到2.6%。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Thank you.

轻快笑着跑，冥冥中都终注定你负或行，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算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誓要忘犯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少年人洒脱地做人，继续行，洒脱地做人。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 大家都知道，一讲格力就知道董明珠，讲董明珠知道格力。所以我想，中国制造到今天，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在去年九月份提出来要让世界爱上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论坛？我总觉得我们在当下的这样好的时代，并不是我们个人的英雄而创造了财富，是整个一个社会给了我们的平台和机会。确实中国制造在世界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低值低价的代名词。我曾经在中东有经销商跟我说，他说，董总，我给你提一个建议，虽然格力很好，但是你能否打上泰国制造？因为在我们这里，中国制造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低质低价，质量不可信。那么这样的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小的泰国而比，而在世界上人们的心目当中，我们却比不上一个泰国，我觉得是一个很丢脸也是不应该的事情。 当代知名文化学者于丹， 这是一个全民教育的时代，这是一个终身教育的时代，家庭教育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今天我们是一个信任社会化的阶段，大家都觉得把孩子交给社会，交给越来越细分的专业学校，孩子可以到新东方来读英语，可以去上奥数，可以去读电脑，可以去学绘画，学钢琴，每一样的专业技术越细分，家长越觉得孩子是可以被专业化的社会组装为一个合格的现代人才的。在这中间，家庭教育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想中国在悠久的传统中，大家都知道一个概念，就是读私塾。私塾是一个什么概念？也许它在整个课程的设置上不如我们现代教育这么条分缕析，它没有这么完备的教学系统，没有现在的实验室，但是私塾过去是一对一的，或者是一位老师教几个小孩子的，那个中间的交流、沟通、开放的课程，因人而异的调整，有时候比现代的教育要强一点。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